望便希望，此生饱历风浪，无惧顷刻沧桑变，有信心船定终靠岸，不必争强与逞强，懂得忍耐忍让，成败尽管皆天意，我信七成在手上。 开始我们节目有关谷英平常心，成日都讲平常心，但是是不是这么容易做到呢？要慢慢从生活中一些经验呢才可以领悟到去这种境界、啊、早晨、啊、时间5:14、啊、今天就是10月20号，农历就去到这个十五 嘅月圆嘅时候啦，系农历九月十五日啊，星期三。今日咧有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咧系有几阵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嘅时候咧会较凉，同埋有几阵雨。早上的气温会降至20度以下。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 当年咧，电视台咧吓系邀请冯宝宝做呢个武则天咧，都几轰动。咁而冯宝宝一向咧，大家都知道佢嘅演技，由细到大都系有呢个天分去演戏。细路仔嘅时候已经见到佢嗰、那个即系真功夫啦。到长大之后，把握啲角色咧都做得好好。武则天咧都系其中一个系喺冯宝宝嚟讲咧几。可以是很有代表性的其中一套电视剧就是饰演这个武则天。刚才的歌曲就是主题歌曲张南雁所唱的。 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如若地心可相通，会明白爱意浓。有时望见兄你老受用，只我亦感伤痛。如若互相倾心声，会感到一切轻松。浓情蜜意隐藏心中，愿你有天必然猜中。人站到千里外，你可感到风吹毁草动。远是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如若梦境不相同，我枉有热情梦。 有时望见轻你路受用，使我亦感伤痛。如若互相倾心声，感到一切轻松。 浓情蜜意隐藏心中，愿你有天必然猜中。人站到千里外，你可感到风吹毁草动。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如若梦境不相同，我枉有热情梦。谁在夜深苦追忆， 关正杰的残梦。天文台都预测在这个礼拜尾的时候天气会稍凉，而见到的温度的预测星期五和星期六最低18度18-22咁上下，而星期五是18-20度之间，星期六就18-22。今日来讲有25度，到时都相差都差不多6度啊。 雨雪到我背头迎， 醒，敞开心胸相照应，尘世里百样错漏变合情，常记仿佛早春一天秋叶地默认，深秋立流头般旅营，夜里怎经历过去，又念及起一句，无意种下爱念恐怕心碎。草因风声总破灭，夕夜静，不禁闭眼，过去到目前，早该分清几许光阴不似箭，唯有再放下困惑期待变，常记仿佛早春一片羞怯地默认，深秋立流头般旅营，夜里怎经历过去，又念及起一句，无意种下爱念恐怕心碎。 徐小凤，深秋立流头。早晨，大概仲有两分钟时间到清晨五点半钟啊！而家25度温度，有呢一首歌《狮子山下》，有啲乜嘢咧？都有好多个问题啊！一问一答咁去唱出嚟。黎婉君、郑子固，《狮子山问答》。 勤劳是也福吧，你大叔与猪妈。 狮子山下有几多累和苦，谁人为了生计日出晚归家。 狮子山下有许多累和苦，人人未怨一句，干活于太阳下。 每朝早到日落，满气去满欢乐，听手足更寒下，有新鲜有希望。 狮子山下有许多过人家，勤劳是每一个幸福每一家。狮子山下有许多累和苦，人人未怨一句，干活于太阳下。 勤劳是每一个做梦境与神话，勤劳是每一个做梦境与神话。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一名女子收到自称内地执法人员的诈骗电话，被骗去1000万港元。警方本月接获一名本地女子报案，指她在7月开始接获一名陌生男子来电，对方自称内地执法人员，并指她涉及一宗内地案件。其后另一名同样自称内地执法人员的男子联络该名女子，要求她交出银行户口资料以协助调查。受害人按指示交出有关资料后，发现户口内约1000万港元在过去两个月被转走。受害人将事件告知家人及后报警，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上月和本月，葵青及荃湾区8个住宅单位被爆窃，损失财物包括现金、手提电话和珠宝等，总值约545000元。警方拘捕一名疑犯，警方调查后前晚在青衣村拘捕一名38岁本地男子，涉嫌和至少8宗爆窃案有关。该名男子同时涉嫌同一宗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案和一宗盗窃案有关。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新型肺炎在美国的确诊病例数目整体呈下跌趋势，但部分处于寒冷地区的州份新增病例正在增加。资料显示，同上星期相比，美国5个州的新增病例增加了10%以上，包括爱荷华、奥克拉荷马、阿拉斯加、佛蒙特同埋新罕布什尔州，其中阿拉斯加州嘅增幅明显，病例比前一星期增加14%。每日每10万人当中有125宗新增病例，约为全国水平嘅5倍。白宫首席防疫顾问、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话：美国可能迎来另一次疫情高峰，政府应该透过提高新冠疫苗接种率压止病例激增。美国的疫苗接种进度受阻，截至当地前日，57.5%的人口已经完成接种疫苗。国家自主研制推力达到500吨的整体式固体火箭发动机在陕西西安成功试车，该型号的发动机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四研究院研制，采用多项先进技术，发动机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航天四院形容今次试车成功，打通了中国千吨级推力固体发动机发展的关键技术，标志中国固体运载能力实现大幅提升，为未来大型、重型运载火箭型号发展提供更多的动力选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457点，上升1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19点，上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6，日元114.39，瑞士法郎0.923，加元1.237，人民币6.383，英镑对美元1.379，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48，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8.24美元，卖出1769.4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骤雨，

心心跳，野火烧，轻烟飘，人情谁能了，万舞轻歌欢笑，步也飘。在舞青春欢笑调，轻叹息，曲中总要别离，莫唱别离调。今宵可欢笑，大众开开心心笑。一朝相分散，像那高飞的小鸟，爱的心知多少，人情谁能了？若有真心真意，尽快变。 有位忠实的听众朋友就很想听冯伟棠这首歌，即当年是他的成名作之一，风飘飘，改自一首日本的歌曲，而写词的就是大家熟悉的郑国江，原曲就是这首风来风。 この空どこまで高いのか、青い空お前と見上げたかった、飛行機雲のかかる空、フライボーさよならがよく似合う、歩き疲れて立ち止まり、振り向き振り向き来たけれど、雲がちぎれ 风来芳的意思大概是说一些流浪者来去无踪的人不定性的人反复无常的人是不是很飘忽所以是不是冯伟棠一只歌即是广东的就是风飘飘这样。早晨啊，时间5:46啊，你听紧嘅清晨爽利节目。今日天气方面大致系多云啊，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咧系有几阵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咧较凉，同埋有几阵雨啊。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啊。咁啊，朝早咧，就算天气几凉都好，咁有啲人中意嘅习惯，起身去运动啊、晨运啊或者跑步咧，都依然顾我。咁嚟紧咧，24号咧就系、是、都久违咗两年嘅马拉松啊。咁有啲抽到嘅就开心啦吓，咁系咪继续一路练习咧？咁其实喺呢度咧都有俾啲 tips 大家，就是、雷洪德博士同埋咧林思维都要讲喺呢个运动方面同埋营养方面嘅点样去配合。最后呢四天咧就系、是、反而你唔好练得太多，但系营养咧就要更加要食多啲糖分嘅嘢啊。咁如果有呢、這个即系过往经验嘅朋友咧，你应该都知道噶啦。好啦，剩翻呢几天有啲咩需要注意到咧？咁一个最后嘅准备。今天星期三吕博士会跟大家讲现在气温25度，梁咏琪秋色。 谁会留心长街几多足印，印着往事诺言，一起走这一生，情变无心，仍想他可走近，回味那旧日浪漫字句，街中偷给我的吻，看秋色渐近，对倒影盘问，离愁必须忘掉你始终不忍，仍在日日夜夜内心痴痴地去等，秋色的夜一再近，再念去年秋的温馨，秋的冷感，谁料日日夜夜内心痴痴地去等，着往事诺言，一起走这一生，情变无心，仍想他可走近，回味那旧日浪漫字句，街中偷给我的吻，看秋色渐近，对到就必须忘掉你始终不忍，仍在日日夜夜内心痴痴地去等，秋色的夜一再近，再念去年秋的温馨，秋的冷感，谁料日日夜夜内心痴痴地去等， 来都冇佢嘅作品啊，都系喺呢个家庭生活方面咧更加着重。人生系一个个嘅阶段，喺冲刺嘅阶段过后嘅时候，又想享受一下一啲属于自己嘅时间，属于自己家庭，大家可以一家和谐，系攞到嗰种天伦乐嘅开心啊！头先嘅歌曲梁咏琪嘅《秋色》，乐坛新秀严明希。 共我晚餐，情节惯不惯，没有太差，你不需冷淡。言问几深，言语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哦哦哦，骗我也要自讨圆桌。着泪扮冤家，懂不懂真话的清高，不懂得请跟我说别客套，分不清真假冒与假，自家的真得亦不理性，听你的大话极肯定，太真实未识得反应，再骗 弹身手，仲系读紧书嘅学生，年纪轻轻，但系上台嘅时候有佢嗰份自信，同埋佢个唱功喺度。假以时日，应该都必成大器。但系仍然都要不忘读书吓，双管齐下，努力读书，亦都努力自己嘅歌唱事业。严明希嘅呢首叫做《真话的清高》，大概仲有五分钟到清晨六点啊。 早晨啊，各位朋友，我是 KCD 李国祥。咁我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我都会首先就赞咗自己先，觉得自己今日嘅身体咧，净系感觉咧好好啊。咁跟住咧，可能我就会去洗面啦。喺洗面梳洗嘅时候咧，我就一定会做嘅就系望住块镜喺度赞自己，觉得自己今日精神好好啊，觉得今日 整個人的狀態都覺得不錯，跟住呢我就會下去自己準備一個簡單的早餐，因為呢其實早餐呢只要帶著愉快的心情呢，無論吃什麼其實呢它的營養價值都會變得更加高的。那為什麼我會每天都跟自己說這些這麼正面的說話呢？因為其實只要呢我們在早上一個人剛剛睡醒的時候，意識未曾非常清醒的時候呢，其實這些正面的句子呢就是入落我們的潛意識度。如果當我們可以帶著一個這麼愉快的心情早上起身入了一些這麼正面的語句，那我們整天的狀態都會變得非常好的了。祝大家清晨爽利。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这种声音，又或者这种，但是就最多人喜欢听这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的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起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世事如棋，世事如棋，局局新，好有挑战啊！ 湾区八个住宅单位遭爆窃，损失财物包括现金、手提电话同珠宝等，总值约545,000元。警方拘捕一名疑犯，警方调查后，前晚在青衣村拘捕一名38岁本地男子，涉嫌同至少8宗爆窃案有关。该名男子同时涉嫌同一宗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案，同一宗盗窃案有关。

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都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六点过后啦，清晨上嚟，一路到六点半钟啊！而家时间咧六点两个字啊！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咧系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今日都有29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同埋星期六较凉，同埋有几阵雨，早上嘅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现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1%。今日最高嘅紫外线指数咧大约系8，强度咧系属于甚高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三这个早上在钱佩卿身边的就是香港教育大学健康及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早晨钱佩卿，早晨各位听众。 这排的热潮就离不开就讲马拉松的了。因为都是香港人一个盛事来，以往尤其是成70,000多人去参加的时候。但因为这些疫情的关系，所以都减少很多人。但始终他能够是复办呢都是一个好的开始。亦都希望呢就香港嘅疫情慢慢我哋可以好返啦，转去返我哋以前嘅生活就好啦，李博士。 係啊，冇错啊，最近民政事务局呢重新呢係审视而家我哋香港嘅体育设施啊，啲市民做运动兴趣摆上立法会嘅文件呢，原来呢跑步呢係最受香港人欢迎嘅。 哦， 係啦，咁最多人跑嘅。我记得即係上一次嘅数据，譬如羽毛球啊，或者係我哋鍾意玩嘅运动啦，掟场打波啊，咁类咧就系比较受欢迎啲，可能呢十几廿年咧真系都取代咗其他需要订场啊！你订场香港嘅场地真系好挤迫啦。 系啊，咁嗱，跑步最方便啦， 通街都有， 你又唔使人陪。 系 你自己几时得闲，你有少少装备吓，咁就可以去跑啦。 咁同埋即系而家地方嚟讲咧，都多咗好多海滨长廊啊。 嗯， 譬如我见喺铜锣湾湾仔嗰度一带啦，嗱，譬如喺马鞍山啦、将军澳啦，咁凡系有海边嗰啲地方咧，咁啊收咗工之后夜晚咧，特别系而家开始秋凉少少啦，系咪冇夏天咁热啦？咁啊真系多咗好多人跑步。咁啊，无论你系已經報到名去參加香港嘅馬拉松啊，或者係跑步為健康嘅咧，其實呢個跑步嘅文化咧，都代表咗好多嘢，特別係代表咗你有個毅力啊、堅持啊，同埋為健康啦。咁我哋成日都叫人做運動，我都好欣賞每一位跑手咧，每年參加香港嘅馬拉松比賽。 所以咧嗱，即係大家就會越嚟越覺得呢、這個。就算你冇參加，都唔係唔關自己事，都係同我哋嘅生活係息息相關嚇。對於一啲係能夠抽到有機會可以去跑馬拉松嘅朋友咧，都有少少緊張嘅咯喎，係嘛？ 有啲興奮，因為我都係 啊，又興奮又緊張。 抽到啦，有啲又抽唔到啦，有啲抽到又抽唔到。 嗱，禮拜日就係啦嚇，呢個禮拜日。 咁啊，佢哋都好興奮，因為真係你知疫情都差唔多兩年啦，特別係中意跑步嘅朋友咧，係同身邊唔相识嘅人一齐跑咧，那个感觉咧，大家好似互相有个欣赏同鼓励，呢种嘅 情懷咧，真係好難得噶。 嗱，一路咁接近，就要 mark 低啦。有啲咩我要必要做嘅咧？有啲乜嘢唔好做咧？咁樣 咁啊，嗱，今日星期三啦，四五六日幾日啦？如果你平時係夜瞓啦，香港人好多人都夜瞓啦，係咪？夜瞓嘅朋友嘅話咧，咁你一定要調節好你嘅生理時鐘。 嗯， 因為晨早就開始跑嘅話咧，咁如果特別你可能住喺比較偏遠嘅地方啦，以往我記得係真係有啲朋友係兩點鐘就要起身 嘅，係啊係啊。 咁你睇下你嘅組別係幾點鐘啦，咁你都要預嗱，譬如舉例，你六點鐘跑，即係你五點鐘起碼要到你嗰個比賽場地嚇，你 因為你好多要打點， 係啦，又要擠低你嗰個行李袋啦。咁而家嘅運動嘅指引嘅睡眠咧，就需要有七至八個鐘頭睡眠，因為你喺劇烈嘅運動比賽，你睡眠得唔好咧，其實你身體嗰個能量儲備都受到影響啦，咁增加受傷嘅風險。咁所以舉例，你要四點鐘起身嘅，即係話你夜晚咧就要八點鐘瞓覺。香港人，你老實講，八點鐘如果上床，可能十點鐘又醒咗，跟住瞓唔翻噶啦。咁所以每年都要提醒一下，如果你一早去做運動嘅話咧，其實你喺嗰幾日之前咧，你慢慢調節翻個生理時鐘。譬如你平時可能係十二點瞓嘅，你今日咧可能十一點瞓啦， 跟住慢慢又 瞓 到 十點啦，係啦，你俾三兩日時間咧適應一下，因為呢個喺科研嚟講已經好肯定咗一樣嘢噶啦。如果你睡眠不足嘅話咧，你受傷嘅機會係一定大咗、 嗯。 你抽筋啊，或者你跌親啊、跣親受傷都好啦，你嘅機會係絕對大。 其實係嘅。你瞓得夠咧，譬如我哋做節目都好啦，瞓得夠咧，把聲都靚啲。 係啦，你個頭腦都醒啲噶嘛， 反應都快啲，諗嘢都好順利喎。 前兩日你講得好啱啊，反應快咗啊。嗱，呢啲好有趣嘅研究咧，喺我哋嘅生理學上咧，就係喺士兵嗰啲嘅訓練嚟講咧，攞嚟做測試好多。因為你知啦，士兵喺打仗期間真係瞬息噶嘛，反應一慢啲就已經係俾人哋可能就已經 KO 咗啦。 係啊，係。 咁所以佢哋咧就喺軍事嘅訓練啦，或者紀律部隊裏面訓練做好多呢啲睡眠唔夠嘅研究，睇下啲人嗰個反應真係慢咗㗎、 嗯， 心肺功能下降咗㗎，仲有你嘅清醒嘅程度都差咗。 哇！咁每一樣都差啲嘅， 仲有你會燥底咗。 係啦，咁嗰件事咪進行得唔好咯？嗬！ 如果你唔夠瞓，你燥底咧就容易有衝突，咁又衍生到可能有其他嘅麻煩。 所以咪就係睇翻咧啲 B B 話佢哋扭眼瞓咪就係咁咯，喂瞓得唔好或者係佢好攰，又或者瞓唔入眼，佢咪掹整咯。 佢掹整咯，冇錯啊，佢唔識講嘢啊嘛，佢咪掹咯， 咪喊咯。 咁所以喺生理學上好多呢啲好有趣嘅現象咧、嗯，其實我哋可以解釋到啦。咁所以生理時鐘呢個最緊要。 咁另外食啦，嗱食咧，林思維都有提過噶啦，不過而家咧咁爭嗰幾日咧都要再。 這個我都幫林思維營養師講講啦，佢每年都提我哋噶啦，比賽前嗰大約三日到咧，就需要做一個糖原嘅儲備。嗱，睇下你視乎你嘅需要啦。糖原儲備咧，而家新一代嘅方法咧，就係比賽前嘅三日咧，就進食多啲嘅碳水化合物，即係簡單嚟講，食多啲飯啊、粉啊、麵啊，咁咧儲備多咗額外嘅糖分咧，就俾你應付嗰日嘅幾個鐘頭嘅跑。但係如果你未試過嘅話咧，咁亦都要。小心咯，你係即係都要平時嘅訓練嘅時間咧，都要有啲搶科嘅訓練啦，嚟試下。咦，突然間食多兩碗飯，你覺得慣唔慣咧？自唔自在咧？咁但係而家你仲翻幾日啦，食多一兩碗，我覺得都 OK 嘅。 嗯， 又唔需要驚話啊，我食多兩碗飯咧就會肥咗，因為你喺嗰跑幾個鐘頭裏邊咧，都會消耗咗呢啲能量嘅。 咁我想問咧，好啦，到24號嘅朝早啦，起身啦，你一定要食個早餐㗎啦， 嚇、哦啊啊， 你要補吸下先得噶嘛，但嗰个早餐点去选择咧？ 那个早餐咧就一定咧系食一啲碳水化合物为主嘅食物啦。嗱，真系有朋友话过俾我听啊，呢个都系反面嘅教材。佢、 嗯、 好多年前佢又即系冇乜呢啲营养知识啦。佢起餐，你知中国人我哋好中意落去茶楼买只糯米鸡食 啊。佢真系食糯米鸡啊！ 食咗一只糯米鸡之后咧，哇！一路跑咧跑唔喐 啊， 挤住个胃。 系啊， 正正就系糯米鸡都好油腻啦、 嗯。 因为如果太过油腻嘅嘢脂肪高嘅物品喺个消化系统咧，你系要需要耐啲嘅时间去俾个消化，同埋如果你喺个消化系统里边经常要个胃啊消化系统去做嘢嘅时候咧，佢会抢咗你一部分血咧，系分咗你只脚都要好多血液系去做跑步噶嘛， 咁又争啲咯， 系啦，咁所以你咪会跑得慢咗咯， 系 咪？你跑嘅时候可能蹬下蹬下就唔舒服咯，咁所以一般赛前餐嚟讲，大约系2至3个钟头食啦，以碳水化合物为主啦，咁、嗯、可以食三。 三文治啊，一啲簡單你食開又唔係咁滯住個胃嗰啲啦。 係咁啊，仲要記住喎，飲品咧，你飲一啲唔好令到你會肚屙嗰啲啊嚇。 飲品之前咧，比賽前嘅講緊兩三個鐘頭咧，你分階段飲用，大約係兩三杯啦，一杯開水啦最好啦。咁有啲人我見都會飲下啲果汁啊。少少嘅奶类制品都 OK， 睇下你肠胃适唔适应。 如果你唔惯饮奶，就唔好嗰日饮奶啦。 系啊，咁啊讲起惯唔惯咧，咁啊马拉松嗰日咧都系全香港最多人食香蕉嘅一个日子嚟嘅。 系啊， 大会都有十几廿万只，好唔止添啊！如果七万人去跑嗰阵时，平均一人食五隻， 系咪 准备都应该有七五三十五万隻啦？ 喺补给站嘅时候， 补给站系啊，好老实讲，咁啊个个水站咧都有蕉咧系饮攞嘅。 喂，其实个蕉嘅好处系咩话？ 其实真系有研究做过咧，就系、是、个蕉嘅好处咧，佢同运动饮品嘅糖分咧系相近啦。咁譬如一隻香蕉嚟讲，大约有70至80左右嘅卡路里啦。咁有卡路里能量咧就俾到你啦，同埋佢有电解质啦。譬如你嗰啲 potassium 啦，即係鈉啦，呢啲電解質呢喺香蕉裏面都有。咁、所以都可以幫你係補充到能量啦，同埋補充返有流失咗嘅電解質啦。 不過有啲可能食完香蕉呢又要去廁所㗎喎。 冇錯冇錯。咁仲、有呢，每年都有啲跑手呢就投訴呢嗰啲香蕉太生係好難食。咁我又理解嘅，即係大家工作人員呢我都見到佢哋呢就係、是、即係如果你有得生嘅呢就派返隻熟嘅俾你啦。因為真係好難嘅，你諗下幾十萬隻香蕉同同一日朝头早嗰个时间系啱啱好熟晒，咁你去边度全世界都买唔到啱啱好熟晒嘅香蕉啦。 自己自备香蕉带， 自备香蕉咧就有啲困难，因为你又要孭住喺个身度啦，系咪？咁但系如果讲起自备咧，特别系全马嘅跑手咧，今年相对嘅全马跑手都会少一啲啦。咁我就見佢哋攞咗好多成排嘅子彈啦，嗰啲好似子彈一包包嗰啲嘅能量嘅啫喱啦，咁啊掛喺條腰度。但係呢個都要提一提啦，如果你平時冇食開呢類嘅能量嘅啫喱嘅補充咧，喺訓練裏面咧，你突然間跑步嘅時候咧食一包，因為佢其實都好濃縮嘅碳水化合物啦，都好濃嘅，即係食咗耐之後咧，佢都會索水嘅。咁所以你可能會有口乾啊唔舒服嘅感覺。咁所以如果你係食呢啲嘅話咧，你喺跑步嘅时候呢你都需要係补充返啲水分囉。咁、就变咗可能舒适啲。仲有就係你未必一定要需要食晒全包嘅。我见到有啲跑手呢可能有少少浪费啦。因为你食晒嘅时候你可能都个胃有啲唔舒服。咁我见佢哋煮得啖两啖就算㗎啦。咁呢个都系可以你睇返你嗰陣时实际嘅需要而去决定囉。 係。如果嗰日呢就话要早少少去到啦，起码一个钟头之前去到呢就嚟要做啲打点。 热身啦。 係啦，嗰个热身起码都有15分钟至半个钟要唔 要。係呀，如果一啲职业嘅跑手我见佢哋以往都有成去到半个钟头甚至乎更多嘅时间。即係我哋要等嗰个引擎啦，即係佢嗰个引擎呢系塌到系运作得好好啦。咁另外仲有呢就系要提大家呢个好细微嘅嘢，就剪好你嘅脚甲。 哦 因为救伤站的朋友都说年年都有些脚甲太长就是捽下捽下就是啲爆甲啦，爆甲好痛的嘛，咁爆甲你就跑不到的了。咁另外就是你要留意翻嗰日的装备啦、天气啊、各样嘢嘅情况啦，咁呢啲都是我哋在户外跑步啊基本的一啲大家需要留意的嘢咯。 今年咧都好过以往咧，就是在天寒地冻的时候咧去咧， 但是今年咧又未曾试过是咁早举办。系啦，以往都系大约一月二月到啦，咁天气比较凉嘅，咁十月到而家嘅天气，早晚都我见到有时都凉凉地，但系咧就整体嚟讲都系热嘅，咁所以如果你喺日头比较热嘅环境底下咧，你就要注意你散热嗰个能力啦。即系如果唔得嘅话，就真系可能要放弃啊，或者跑慢啲咯，就唔好死焗咯。 喂，搭定条毛巾啦，整湿佢喺条颈度咪好啲啊？ 嗱，大会有水站啦，咁我都见过有啲。啲人系真系攞条湿毛巾啊咁去嘅，但系你睇下你嘅需要啦吓。如果精英嘅跑手咧，佢嗰条毛巾又系一个重量，又影响到佢。但系你话业余嘅就，我又觉得都冇所谓。但系你起码可以去到水站咧，就攞杯水啊，淋湿个头啊、颈 啊，做少少散热咯。如果你有需要嘅时候，系 咯。咁如果你约埋啲 friend 嘅咧，就记住啦。其实去到咁上下咧，大家唔会喺路途度继续倾偈噶啦。 但系有样嘢真系要提一提，因为而家。人人都好多时攞手机啦，见到一啲景点嘅 话咧，去到嗰个位咧，好多时大家都会攞出嚟系做下 selfie 啊，自拍。 嗯， 咁呢个系一个跑步上赛道上嘅一个礼仪咧，就系、譬如我哋行扶手电梯，你慢啲，你咪行埋一边，唔好阻住人咯。 系啊。 咁所以当大家需要系攞手机出嚟影相嘅时候咧，第一样你拧一拧转头，睇睇后边有冇人跟住你先。因为停歇噶，你一停啫，后边嗰、那个佢只脚咧不停喺度打圈吓，一有个惯性向前咧，特别系去到后段咧，你攰咗啊嘛，攰咗嘅时候去停歇咧，咁啊大家碰撞诶受伤又唔好啦，因为攰咗你可能大家又会燥底啊，有语言嘅冲突。 所以咧，如果你想停低嘅时候咧，当然咧你都系自己慢慢慢速，后边嗰个都就住你先啦。 呢个我记得我当年嘅教车师傅就真系教得好啊。嗱，当年学车咧，佢话当你一收慢嘅时候。第一样望后镜，系咪睇下后边有冇车跟住嚟？如果跟得太贴嘅时候咧，你就唔好夹硬停咋，系咪？你俾翻啲空间。咁所以呢个系一个礼仪上嘅一个运动之中，我哋可以系学习到。 同埋通常会唔会你系靠边咧？冇咁多人啦，你慢速兼靠边而慢慢停低，咁就 OK 啦。 呢度仲有都系就系提啦，因为以往曾经试过就系起跑嘅时候咧，有人系怀疑攞手机出嚟拍咧跌咗， 系 咁你跌咗一定弯低你因为起跑嗰时咁多人咧，人哋唔知道你跌咗， 系啊， 咁啊有机会真系人踩人啦，咁、而造成系曾经都有试过系造成可能系十几廿个跑手跌低受伤。 咁嗰下都系噶，你又唔会唔执你嘅手机噶嘛？ 执噶嘛。 咁所以喺你跑之前咧，你就 make sure 你个机咧稳稳阵阵先。 系啦，总之你两个方法，或者最好嘅方法，你咪唔攞出嚟影咯。 你摆喺个腰包度都仲带得腰包噶嘛？ 因为你喺手，除非你系箍住只手啦，但系你手机又啲人会攞住箍住手啦。 我驚有時會跣 啲咯， 都會跣手嘅驚。 係係，所以如果從風險管理嚟講，你唔攞出嚟拍，咁咪呢個冇呢個風險咯。 咁又唔會嘅喎咁啊，如果你話帶個腰包，會唔會又話重咗啲咧嚇？ 如果係業餘嘅跑手咧，我就見佢哋好多都有個攬住個腰包嘅， 咁啊好啲 手機啦，咁可能自己有個耳機啦。咁其實嗱，好老實講，精英嘅比賽嘅跑手咧，就你戴耳機咧就不容許嘅，因為你有一個外來嘅支援啦。咁但係如果你话参加香港马拉松都系为咗自己健康啊兴趣嘅参加，咁大会又唔会取消你嘅资格嘅， 系咯？系，我咧希望咧大家咧就系能够做好晒所有嘅准备，顺顺利利、开开心心完成咗你自己嘅心愿先吓。 冇错，咁啊，即系喺疫情嚟讲，希望多啲呢类型嘅大型嘅体育活动啦，可以系帮我哋系振奋翻我哋嘅士气啊！吓，呢个最紧要嘅。 同埋亦都希望话参加海外嗰啲吓，即系马拉松。以前很多人特登飞去第二度嘛， 去东京啊，去台北啊，厦门啊，系好多，澳门都好多啦。 呢啲情景希望日后都会再有啦， 系嘛？ 好啦，咁啊，有啲有关系，譬如跑完马拉松之后，有啲咩检讨咧都需要嘅。咁下个礼拜我哋都会做一下啲检讨，有啲咩需要又特别注意嘅地方咯，系嘛？ 好啊，好啊， 好。咁下个星期三见，刘博士下，拜拜， 拜拜。 最漫长竞赛看不清终点预赛过，信一生永远跑，不管最后结果。压力如暴雨泼不熄心中那圣火，内战力从没有离座。输及了怕输，看不出之后赢什么，对得起困局磨练我，痛苦算什么？心态战胜风，但是成真的我。用血汗燃亮这段火，赢了我信念，比得奖更自豪。赢了我态度，输得起也是好。成功的激素，由挫折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直追不那痛楚，艰辛锻炼结果，最坏时状态眼睁开不可以去躲，没气力还是有团火，赢了我信念，比得奖更自豪，赢了我态度，输得起也是好。